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春三月是吧，养肝啊，这八件事儿，我就得好好的给大家唠叨唠叨。一年有四季，春夏又秋冬，我们作为大型的生活服务类的这么一个健康节目，不是简单的就告诉你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保健品，而是要给大家揭示生命的运转规律，是要教给大家如何的饮食起居，如何的运动点穴，如何的调控我们的五脏的情志，是一个教会人少得病不得病的生活常识课。所以呀，我们除了收听文化论坛的节目直播之外，是吧，我们在全国还为大家提供啊中医健康管理的咨询服务。这春三月养肝的文化呀，啊，不是说咱们就知道春天啊五脏通于肝啊，肝脏的喜酸是吧，肝开窍于目，肝主筋，开窍于爪甲啊，主人一身之 这个屈指啊，你知道这些，你会念口诀啊，你就不得肝硬化了，是吧？你就不得高血压了，你肝里边不长囊肿，是那么简单吗？啊，不是的。生命科学呀，它是天底下最复杂啊，最复杂的科学。所以呢，一定要触类旁通啊，一定要相关了解。这个春天呢，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一年四季它的运转的规律啊，人体啊应和一年四季的运转规律啊，大家可以记到本子上啊，啊，这对于你和我一起实施中医健康管理啊，培固元气，安养五脏啊，乐享天年啊，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啊，而不是说啊哪个老师说的对啊，哪个大夫说的对啊，你首先你多掌握知识啊，你多学习多积累啊，兼听则明，哎，你就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不是老师我不知道啊啊，吃错了药还不知道呢，是吧？你不知道吃错了药，那药就不毒你了吗？是不是啊？你不知道是吧，你乱吃保健品，你没对症，你不就耽误病吗？啊，耗费时间啊，浪费精力。写什么呢？写四季的规律，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咱们现在就进入了春天养生之道啊。你看我们常说中医叫养生，是吧？西医叫保健，是吧？那这养生，养生打哪儿来的呀？哎，就打这儿，春天养肝脏，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养人的一身的生发之气啊。什么叫生发之气？小草发芽，是不是啊？树叶呢，哎，鼓芽包，哎，这就叫生发之气。哎，生发之气打哪儿来的？凭空而生的吗？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吧？春天播种，你种地了，你才能长庄稼。你没播种种子，你家那地儿就只能长野草。长野草，首先它得有野草的种子。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不是？哎，所以啊，我们在学春生，春天生发之气之前，我们就得问问我们的老祖宗啊，春生之根何在？对不对啊？一开春了，哎呀，人家呢都能出去遛弯了，哎，我这胳膊腿没劲儿啊，是吧？人家春天了，人家都出去能放风筝了，我怎么在家闹眼睛啊？是吧？你得问问根儿啊。有口诀，人生百病根在五脏。那么五脏的根在哪儿？五脏的根在元气，是吧？所以今天做记录的第二句话啊，第一句话刚说的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天养肝的生发的气，夏天养心脏的发散的气，秋天养肺脏的收敛的气，冬天养肾脏的封藏之气。所以我讲过，我说冬天出汗就是得病，夏天出汗就是治病，什么道理？是吧？冬天养藏之道，你藏不住精，你往出漏汗，你流失的就是肾精。 而夏天就是发散的季节，你除汗除的就是痰湿啊，你对不对？哎，所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啊，你都别看一个出汗，是吧？哎，你在不同的季节，你在不同的时辰，甚至你在不同的身体条件下，代表不同的疾病，代表不同的状况，是吧？你说我得了风寒感冒，那给你吃点这个什么呢，这个桂枝汤麻黄汤，一发汗那好病了，你对不对？你说我得的心脏病，是吧？那出的汗和油一样，那麻烦了，要命了，是吧？心脏的真阳之气流出来了，出黏汗，那心衰要命了，是不是？哎，所以不同的疾病，不同的时令，你身体的出汗这个现象有好有坏。哎，这叫啥？我们中医这叫辩证。第二句话说的是元气啊，元气乃五脏之根，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学养生，实践中医健康管理学，是吧？你说我不懂，我是刚入门的听众，是吧？我不想吃药，不想打针，不想住院，还不想得那么多的病啊，那你第一件事儿，哎，就是补元气，是吧？喝牛肉啊，补元气之阴血，是吧？吃这个种子啊，喝点小米粥，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浑身没劲儿，不干活都累。我们中医把这叫元阳之气的匮乏，叫啥？叫抗疲劳，是吧？让你少感冒，少得气管炎，少得皮肤过敏啊。这里边原花青素和白藜硫醇是搭档，是吧？白藜硫醇啊，这也是葡萄籽提纯物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是吧？我把它叫补元气之阳。说徐老师，你说了这么多，和咱们春天养肝有什么关系啊？是吧？这就像人做自我介绍似的，是吧？孙悟空介绍，我是石头里蹦的，是吧？那大地为母，是吧？天为父，地为母，石壳蹦的那石头是他亲娘。那春天养肝，是吧？你这是春养肝，它就平白无故来的吗？它不是，它四季变化的规律。那谁是肝的母亲呢？是吧？肝脏有两个母亲，一个叫元气之母，是不是啊？那五脏六腑皆兄弟，是吧？咱们这哥十一个啊，五脏六腑这哥十一个，咱们有一个爹一个妈，就是元气之阴，元气之阳。另外呢，这五脏之间又互互为什么呢？母子。这叫啥？这叫五行文化。哎，叫五行的生克的文化。所以春天养肝的生之气，肝生之气，是吧？有的人需要养，是吧？保健品大家一定要知道，保健品不是胡吃的，是吧？说我就有钱，是吧？我啥病没有，买保健品乱吃，是吧？保健品、保健食品虽然安全，但是记住，它不是普通食品，它叫功能性食品。你就算是普通食品，是吧？你大米饭吃多了还撑得慌呢，你凉水喝多了那还打水嗝呢，是不是啊？肥肉片吃多了你还得血脂高糖尿病呢，你何况功能性食品。所以告诉大家啊，保健食品吃错了也是有风险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学习 科学的养生文化知识，你得说有用的知识，是吧？你别说粘牙倒齿，这北方话是吧，普通话就是磨叽，磨到来磨到去，是吧？我是给人民服务的，是吧？我是让你不花钱的，完了科学知识我啥也不会的，那不都是废话吗？所以科学知识的普及是让人从无知到有知的一个过程，是学习的过程，是让人从无觉啊，不知道什么是对，也不知道什么感觉对，到有觉的过程啊。什么叫有觉？是吧，天冷了我就穿衣服，是吧，天热了我就捡衣服，困了我就睡，是吧，饿了我就吃，累了我就歇歇啊，恢复人体的知觉。所以节目当中我常给大家伙讲，我们是活在一个真实的感觉当中，人不是活在一个骗局当中，所以无知愚昧就会上当。哎，所以为了让大家伙少上当，哎，咱们节目咱们就多讲一些这些防上当防受骗的知识，讲一些少得病预防疾病康复疾病的方法，是人有了知识他就不容易上当了，对吧？那知识的学习它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吧？这是四季五行疗法的总纲啊，四季五行疗法的这个总的大纲，春天养肝，夏天养心，秋天养肺，冬天养肾，养的是生长化收藏，一年四季调脾。哎，这是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什么啊？说人有元气，五脏六腑全自动，是吧？元气哪来的？爹妈给的。那爹妈的元气哪来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的，是吧？所以西洋医学把这个叫遗传啊，得了病就赖老祖宗，哈哈哈哈。而我们中医把这叫传承啊，要感谢父母啊，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啊，啊，我们的小命是爹娘给的，给什么？给的元气，是吧？那光有元气你就能长命百岁了吗？那不对啊，还要讲究一个后天的调养啊，后天的调养，是不是？后天调养利于元气的积累，利于你五脏的强壮，而且你不还得生儿育女吗？你还得把你这罐子元气给你的子女，这个叫传承，对不对？这叫传承，是吧？当然了，祖国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传统中医啊，它是一个超科学的文化。什么叫超科学？就是超人。超人可不是比人笨，你得比人有能耐，你才叫超人。超科学也是这样的，是吧？比科学要领先一点啊，以至于原来科学家们老说那中医不科学啊，那后来发现哦，科学。为啥原来早几十年说中医不科学呢？因为理解不上去，没研究明白。随着科学的发展，认清了哦，人那玩意儿先进，我们才知道，是吧？所以早几十年那糖尿病都赖爹妈啊，一得糖尿病问你家遗传吧，爹妈有没有？爹妈没有。爷爷奶奶有没有？爷爷奶奶没有。查了好几辈儿，后来说我们家邻居有糖尿病，你家邻居就不能遗传给你呀？ 你看近些年来科学研究又逐渐的回归了理性，哦，糖尿病后天饮食啊，先天只占 30%， 是吧？就你爹你娘都有糖尿病，你得糖尿病的几率只有 50%， 对不对？那你爹你娘全没有糖尿病，你得糖尿病的几率还有 5%-10%， 是不是啊？所以说人人都有糖尿病基因，人人的肚子里都长着得糖尿病的种子，那就看你给不给他浇水施肥呗，啊，那什么是浇水施肥，是吧？听我节目听了十来年的人，我糖尿病应该听得滚瓜烂熟了，对不对？糖尿病咋得的？别赖爹娘，那是自己作的，是吧？饮食不节，饥一顿饱一顿的，那叫吃出来的糖尿病。干活不要命，天天值夜班，白天呢不休息，还出去赚外快，累出来的糖尿病。啊，最可气的是什么呢？啊，想出来的糖尿病，啊，情志失调，啊，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啊，做情绪的奴隶，啊，生闷气，操闲心，是吧？杞人忧天得糖尿病，为啥呀？因为没有知识，因为不懂科学，啊，能管住自己的胳膊腿儿，却管住不了自己紊乱的心神，驾驭不了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啊？啊，我们看新闻都看着泼妇骂街，是吧？那路怒症，开着车那个撞电线杆子，他为啥？他失控，情绪失控，没知识，没文化，没素质，对不对？不理性，那，啊，不理性，啊，这叫温故而知新，啊。那今天说什么？今天给大家说说肝脏的母子，是吧？你看说春天养肝，你就光讲肝就得了呗，那是我十年前讲课的水平，是吧？那十年后呢？十年后就不能就肝说肝了，是不是啊？哎，得知肝识脾啊，对呀，啊，哎，你的肝好不好？先问他爹妈好不好，是吧？所以说，你冬天肾精虚损的人，春天必生肝脏的气血亏虚，这叫啥？大家可以接本上，这叫母病则子受。所以呀，我们中医啊可以预测疾病，大家记住啊，叫预测。什么叫预测？跟天气预报一个道理啊，跟天气预报一个道理，不是拿电脑算命给你搞清楚啊。怎么预测的？黄帝内经里说，冬日不藏则春必生温病啊。你看中医不单关心人的身体健康，他还关心农业生产，是吧？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中国古代文献就有记载，那个冬天一打雷，春天闹鸡瘟，对吧？现在人都明白，那鸡又瘟，什么叫鸡瘟呢？啊，就鸡得流感了呗，叫禽流感。这啥意思？冬天应该藏，一打雷没藏住，所以叫冬日不藏则春必生温病。啊，那为什么小鸡儿得呀？鸡让五行属火呀。所以说低血压的人你就喝鸡汤，为啥？它补补你的火呀，是吧？所以鸡是炖着吃的，因为鸡的火气大。你家小孩老上火，你还天天吃炸鸡块，你不等于吃毒药吃砒霜吗？所以没文化的父母，那自然而然花钱给孩子买病。那小孩得肺炎呢，哎呀，孩子这个得肺炎呢，吃点好的，给点炸鸡块。你说是这样的父母，那都是害死人不偿命的父母，是吧？那么这是冬日不藏春必生温病的大自然的变化。人呢，冬天健身出汗的，是不是啊？冬天跑步锻炼的，冬天河里游泳的，冬泳吗？ 啊，我冬天就说啊，我说冬天不长阳气，嘚瑟大劲儿的，开春等着得流感吧。大家注意啊，一到开春，流行性感冒，是吧？病毒性感冒，流感病毒找谁呀？就找那些冬天没好好休息，冬天没好好睡觉，冬天呢嘚瑟大劲儿的，伤了阳气的人。嘿嘿，这个不叫现实现报，这叫啥？这叫躲过初一跑不过十五。哎，这就叫科学，这是知道了肝脏之母啊，冬天藏肾精，就是在给春天的肝脏补肝血。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春季养肝八件事儿，说哪八件事儿啊？哎，一要养肝血，是吧？二要养肝气，三要平肝风，四要化肝的湿毒，五要活化肝的细胞酶，六要排除肝脏的淤积的毒素，七要明肝目，八要除肝的痹胀痉挛。这是咱们今年春季养肝要给大家讲的春季养肝八件事。那说咱们八件事就一件一件从头开始说吧。哎，还不成啊，还不成啊，我们先要给大家打好基础，是吧？我们给大家讲了肝脏和元气的关联，肝脏和肾脏的母子关联。那么今天呢，今天咱们要说说肝脏和心脏的关联。讲完了肝脏和五脏之间的关联之后，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打好基础铺好路，回过头来咱们再去解决春季养肝八件事的时候，那才叫水到渠成，那才叫势如破竹，那才真的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所以养生保健呢，它不是说我兜里就是有钱，是吧？我到了药店，我到了保健品商行，我就是随便买，买完了吃肚子里我就好病，不是，是吧？我们中医讲求的叫辨证施养，你辨证对了没有？你对了，花小钱防大病，是吧？你辨证错了呢，你花的是冤枉钱，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有的时候我不花钱，保健品别人送的，是吧？人家给的，啊，不对症，你即使是没花钱吃的保健品，也是浪费功夫，甚至吃反了、吃错了，雪上加霜。所以呀，我常给大家伙讲，叫养生有道，文化先行的道理就在于此。今天呢，咱们说说肝脏和心脏的关系。肝脏五行属木，心脏呢五行属火，木可以生火，所以可见啊，这肝木 是来生这个心火的。那么一目了然，肝木和心火之间的母子的关系就表露出来了。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是吧，有什么表现呢？你看肝主人一身之筋呐，这个筋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说一说筋我们就想到了牛蹄筋儿，是吧？说人身体里边所有的长得像牛蹄筋儿这样的东西都归肝所主，肺也。肝主人一身之筋，这个范围可就大了去了。人身体当中所有能屈能伸的肌肉，是吧？胳膊腿运动这个肌肉，心脏波动这个心肌收缩舒张这块肌肉，血管平滑肌啊，血管收缩那叫痉挛，血管舒张那叫放松，这血管平滑肌这还是块肌肉。还有吗？还有啊，胃肠啊，胃肠，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肠管是吧，胃脏胃的这个平滑肌，就包括我们这胆囊的这个胆管叫奥迪斯括约肌，是不是？哎，括腰，什么叫括腰？括就是扩张，约就是约束，能屈能伸，是吧？能收缩，能舒张。所以人身体所有的这个肌肉，我们中医称之为筋，有力量的肉为筋也，皆由肝脏所主。还有吗？还有啊，椎间盘，腰椎的韧带，是吧？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女同志剖宫上的那个韧带，哦，还有膝关节的韧带，这人走到老崴脚脖子，啊，韧带、膝关节、踝关节韧带松了，为什么松？肝血不能养筋，你看看，所以肝为将军之官，你可不要认为你那肝脏，是吧？它就是你打 B 超看到的那个肝，哎，那只是肝脏的本脏，或者叫脏象。而真正的肝的脏腑系统，它是遍布全身，包括在脑袋瓜上，是吧？说我怒发冲冠，啊，这一生气，头发支棱起来，帽子顶掉了，你头发根儿能让头发竖起来的那块肌肉，那个毛孔的那个肌肉也有肝脏所主。那么说抽羊角风是吧，肝风内动了是吧，神经性头疼了，帕金森脑瓜直哆嗦，这个肌肉的震颤哆嗦还是肝脏所主。所以把这个话说清了，你再理解理解肝脏的将军之官，你才叫开了眼界啊。你不要说，哦，我听徐老师说春天养肝啊，我没得肝炎，没有肝硬化啊，也没有酒精肝，这和我没关。你看你说的是多没文化的问题呀，对吧？你说的多没文化，哎，所以把文化一普及了啊，理儿不说不明啊，这是肝脏将军之官所管的一身之筋，肌肉的屈伸。说那这和心脏有什么关系啊？是吧，心为人的君主之官呢，是吧，主人一身之血脉啊，主人一身之神明，是吧，五脏六腑当中他是说了最算的。那么你心脏说的再算，你看啊，心脏君主之官，肝为心之母的道理在这儿，大家把它听清了啊。你心脏说了再算，全身的肌肉一块不动，你心脏什么活也干不了，对不对？你就甭说别的，你想走路啊，你想走路，你胳膊腿不给你打弯，你拿什么走路？是不是啊？ 你想吃饭，你腮帮子咀嚼肌不让你下巴壳动弹，不让你舌头吞咽，肌肉不动，你往上往这里怎么吃？说我作，我拿个吸管喝牛奶，你吮吸的动作也需要肌肉，是不是？说那我不吃不喝，我不需要肌肉了吧？你只要活着，你得喘气儿，肺泡的舒张，胸廓的变大变小，膈肌的上下运动，还是肝主人一身之筋，肝让你的肌肉收缩和舒张，你看是不是？所以离了肝血主人一身之筋，你那心脏就是个光杆司令。不但于此，你说我不吃饭不喘气儿，不走道，你活着心脏是不是得跳？为什么生大气得心梗，是吧？一个心绞痛，一个人从高血压到冠心病需要十年，是吧？从冠心病到心梗需要十年，但有的人得冠心病不到十年心梗了，生大气，是吧？心脏血管痉挛，心脏血管痉挛，是吧？人家五年的病，你用五分钟得了心梗装支架，谁的功劳？肝的功劳。肝主筋呐，肝郁气滞生大气，血管一痉挛，五年才能慢性发展形成的心梗，五分钟达到了，对不对？所以心脏君主之官呐，啊，而肝决着你的生死，所以我们常说心生百病，气生百病，说的就是肝气伤了心脏，是不是？有人说我还不服气，你还不服气，告诉你，心为人君主之官，肝为人将军之官，肝主藏血，气血乃生命之根本，是吧？生命的根本啊，你活着的口粮都给人家放着呢，叫肝藏血。所以说到这儿了，那低血压病的人还不当自己是病呢，是吧？咱们是搞中西结合的，什么叫低血压？是吧？血压是气血活力的风向标，是吧？活力不足低血压，严重的低血压就是不是简单的活力不足了，而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肝血大亏呀，啊，所以低血压得脑萎缩，低血压得心肌缺血，低血压得帕金森老年痴呆，低血压得关节炎得骨病，没有了气血的根本，百病丛生。哎，所以心为人君主之官，夏三月养心。但是你夏天这个心能不能养好，你别现实现报，是吧？你先问问前三个月你究竟做了什么，是吧？你基本功你练得好不好？所以肝为心之母也，肝血，肝藏的血足不足，才是你心肌缺不缺血、脑供血足不足，乃至于四肢百节、脉络内有没有气血运行的根本。说那是仓库啊，是不是啊？那是基地呀。所以我以前给大家讲了一个简单的啊测试人心功能的方法啊，说测心功能我上医院呗，心电图、心脏彩超，不行跑平板，我说都不用，拿手握着试试你手有多大劲儿。你手握的力量就是你心肌的收缩力。哎，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人呢，一生气呀，走路一快呀，哎呀，我那手啊就拿不了东西了，连个酱油瓶子都拎不住了，心衰。所以这是肝为心之母的养生道理。所以下三月养心的时候，要虚则补其母，要心肝同养。 春三月养肝的时候，肝脏有实火，要实则泻其子，要通过疏解心火来平抑肝内的实火。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样的道理。哎，那今天咱们的健康知识，肝为心之母，大家把它写到本上，别忘了心脏病要养肝，肝脏有毛病的时候一定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脏。包括心衰的人为什么会肝脏肿大呀，会肝硬化呀，叫带子受过呀。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里的道理。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琪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春季养肝八件事儿啊，咱们基础课已经说了元气和肝脏的关系啊，肾为肝之母，肝为心之母啊，说这娘仨啊，母亲啊，女儿啊，到姥姥，这三辈说清楚了是吧。这是五行的生克啊，五行的生克。那么五行光有生不行，还有克是吧。但是很多人都着急啊，徐老师我就想赶快听这春季养肝八件事儿，解决肝脏八大问题呢。所以今天呢，咱们这基础课呀，咱就把俩捏到一块儿说啊，把这个五行生克的克啊，肝木克脾土，和肺金克肝木，咱们就一块堆儿把它说了啊，一块堆儿把它说了。先说说肝木克脾土啊，肝木克脾土。上回我给大家讲的是肝为心之母，心脏为人君主之官，肝脏为人将军之官。肝主人一身之筋，肝主藏血，离了肝脏，心脏是个光杆司令，心脏它在全身都玩不转，对不对？可见肝为心之母的重要性，可见养肝对人生命的重要性。那今天说说肝木克脾土是吧？说肝木克脾土，是不是脾土就不重要啊？啊，非也。啊，脾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肝。啊，一点也不亚于肝。哎，这就是人生命科学。啊，五行智慧环环相扣的道理。啊，脾胃为人的后天之本。了不得呀，朋友们，后天之本，谁先天之本？肾啊，先天之本是爹妈给的，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人肾虚不虚啊，哎，先看父母，是不是啊？再看这人吃饭怎么样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嘛。哎，所以先天只决定了三分，而你后天那七分靠谁呀？哎，有的朋友说靠嘴吃出来的，啊，你光能吃进去，你看你拉出来什么模样啊？你食古不化，那是最大的浪费，都白吃了。而这化的作用就是脾胃的作用，正所谓，脾胃为人仓廪之官。那什么叫仓廪之官呢？啊，哎，就是农业部部长，哎，管耕田种地的，啊，管耕田种地的，啊，甭管你吃猪肉牛肉， 甭管你吃羊肉还是狗肉，最后就算你吃大米白饭，我让你长人肉，谁说了算？脾说了算。所以那些干吃不长肉的人，就是脾脏出了毛病。那些喝凉水都长膘的人，还是脾脏出了毛病。所以这是脾脏的作用。那么脾脏和肝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叫肝木克脾土。啊，我一说肝木克脾土，好多人就想了，肝木是个棍子，是不是啊？脾土是个泥人，上去一棍子，把那个泥人打个什么呢？粉碎。我说你那不是中医的五行，你那叫暴力倾向。什么叫肝木克脾土啊？哎，正好这个季节大家都能看得到。说春天呢是个播种的季节。什么叫播？什么叫种？啊，种大家都明白，把种子怼到土里踩上一脚，这叫种地，是吧？那么播呢？哎，播就是用镢头，是吧？现在都是这个耕地的机械化，都是铁的，啊，早些年是木头的，甚至石头的，用牛拉着，把这木插到土里，把这土翻上来，叫松土为播，哎，松土为播，是吧？你那干木不能克脾土，你那块土地儿就是块盐碱地儿，是不是？你那块土地儿就什么呢？哎，长不出庄稼，连草都长不出来。所以为什么人一生气就不想吃饭了？哎，就是这道理，就是肝气伤了脾胃了。所以肝木克脾土，这个克不是要干掉它，是制约它，哎，制约它，调理它。那一旦肝脏有病了呢，肝硬化一腹水麻烦了，脾肿大，呕血吐血，脾不通血了。所以这是第一克，肝木克脾土，这个克当制约调理辅助。哎，所以说你白天呢适当的运动运动，你晚上就有胃口。你白天胳膊腿不动换，你肝气得不到疏通，你吃饭它就没有胃口。那这是肝木克脾土里的文化啊。那回过头来呢，你肝藏血，血从哪儿来啊？不还是脾给你生化来的吗？是不是啊？所以脾胃气血生化，生化完了干啥了？藏在肝，藏在肝。肝把这气血送哪儿去了？送到给心脏。心脏又把它给谁了呢？给肺脏来输布全身。所以我们常说这人活没活着呀，大俗话就是这人还喘不喘气儿啦，是吧？你看中国人很避讳这个死字儿，对吧？但是呢，哎，常有代言啊，用什么代言？就用喘气儿。哎呀，这人还喘气儿，就意思这人还活着啊。为什么喘气儿就是活着呀？就是肺气还能把气血输布到全身，是不是啊？或者你这中医一说，这人还有没有脉了？完了，这人脉没了，是吧？西医说完了，这人心不跳了。你看，这都是代言啊，都是代言。那么肝木克脾土，那谁来克肝木啊？谁来克肝木？肺金克肝木，是吧？正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是吧？人的生命啊，人的生命能不能长寿，你这个人健不健康，它不取决于哪个脏器倍儿棒，它取决于你最糟糕的那个脏器。现代哲学把这个叫木桶效应，说一个木盆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你箍木桶的时候最长的那个木板，而取决于你箍木桶的那个最短的那个短板，是吧？所以现在有猝死啊，是吧？什么叫猝死？猝死叫英年早逝，30岁40岁咔嚓死了，是吧？说徐老师， 这个和你那个阴阳五行元气理论不符合呀，这人还有元气呀，是吧？胳膊腿也好，五脏六腑就一个不行，他这就死了呢？对呀，短板效应，木桶效应，是吧？人的生命取决于你最糟糕的那个脏器，哪个提前报废了，你小命就完完了，是不是？而生命啊，它取决于你最糟糕那个脏器和五脏之间的协同啊，协同，所以叫五脏六腑皆兄弟。所以生克这里边不是生杀，而是一种扶持啊，是一种扶持。那么肺金克肝木，这里边的智慧就更大了啊，这是中医的左青龙右白虎的文化，是吧？左为青龙肝血生啊，右为白虎肺气降，哎，它形成一个循环啊，它形成一个循环。左为青龙何以生啊，啊，它拿什么往上升啊，啊，它得用肺气它才能升上去，是不是？哎，右为白虎何以降啊，哎，它得有阴气收敛它才能降下来。所以中医的升也好，降也罢，这里边的文化都是升中有降，降中有升的文化。所以大家你注意啊，好的中医给你开药，它不是一根筋说我给你开补药全是补的，麻烦了，补死了，鼻口窜血那要命了。但凡补药当中必有平泻之药，是吧？回过头来呢，这中医给你开泻药里边一定还有酸涩收敛的成分，它防止你泻大发劲儿的虚脱了。这就叫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升中有降，降中有升的道理，这就叫平衡，是不是啊？秤盘里装的东西，秤杆横着，秤杆的另一端得有什么呢？哎，得有秤砣，叫权，这是权衡，哎，权衡。所以中医它的辩证就是平衡，哎，就是拿小秤腰东西，这个权衡利弊这么一个过程，哎，一个调节的过程，平衡了就健康了。中医的最好就是中庸，就是调节平衡。吃保健品养生的最好的境界就是不吃保健品，是不是啊？我好了什么也不用吃，不用吃保健品了，这才是最好。说保健品我越吃越多，哪个也离不了，你没吃好啊，越吃越多的保健品只能说明你越吃越重。所以大家明白这里的道理啊，这是肺金克肝木要讲的道理，就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什么叫强龙？肺金克肝木，肺是来克肝的，但是春天是肝脏说了算，所以怎么的，一开春感冒咳嗽流感发烧来啦。哎，所以说你肺免疫力低的，你春天在疏肝的同时，别让肝的邪气反而侮辱了肺气，怎么办？要补一补你的肺，这是肺金克肝木的文化道理。春天啊，春季养肝八件事啊，养肝八件事，一要补肝血。啊，肝是藏血的，啊，目得血能视，手得血能奢，耳得血能闻，啊，足得血能步。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气血，而这气血它藏在肝脏。你肝血足，哎，你这个粮库，是吧？你这个粮库啊，就是稻米满仓，是不是啊？哎， 你这肝血一亏啊，我怎么知道我肝血亏不亏啊？低血压的、贫血的，是吧，老抽筋的、老花眼的，手抓握无力，脚走道没劲儿，耳朵聋耳朵鸣，哎，这都是肝血亏虚的信号，是不是啊？所以春三月养肝，这头等大事就是补足肝血啊，补足肝血。咱们这个养生春季养肝八件事啊，对应的是八件宝啊。说我先讲个总论，是吧，我先讲个总论，说这节课呢我就慢点讲，是吧，啊，特别是春天想把肝脏养好的人啊，啊，怎么知道你肝好不好，你肝脏哪儿不足的，是吧，需要怎么调怎么补的啊，辨证施养的春三月养肝，哎，这八个辨证我给大家今天先概括总结性的说一遍啊，所以大家拿笔就记一记，是吧，说那我没听明白，哎，你这知识量啊讲的太大，是吧，用这个一节课啊，你说了什么呢，三个小时的事儿，那我们浓缩了记不住啊，特别咱们好多老听众啊，80岁的，是不是啊，70岁往上的，但是记忆力不行啊，怎么办呢，今天讲完总论之后，是吧，春季养肝八件事儿，这四五个小时的课时啊，给大家呢再详尽的讲解，甚至于呢我还要给大家重复的再讲一遍，那下来我就先说总纲啊，先说总纲，大家可以写可以记啊，我慢点说，第一条，春季补肝血啊，肝是藏血的，这个肝血呀明目啊，肝血养人的肌肉和筋，肝血养你的血压，是吧，肝血还养你这人有没有弹性，是吧，哎，人生也柔软死也僵直，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老话说，哎呦，这人都硬了，那硬了就不是活人了，对吧，所以活人是柔软的啊，柔软的啊，中国古代更有叫筋长一寸啊，寿征十年，所以好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压腿下腰，这都是对中医文化的误解，筋长一寸不是你去拉伸它，是它自己有弹性，是不是啊，啊，你压压腿你就长寿了，你开玩笑，压脱臼了啊，你下下腰你就长寿，腰椎间盘突出了你长寿什么呢，哎，所以这都得养筋，养筋的核心基础是养肝血啊，补养肝血春季养肝八件宝，这第一件宝就咱们那个先参虫草补肝血，人过了50岁，是吧，那句话怎么讲，讲天年的时候讲过，是吧，啊，人到50，是吧，肝液始薄，你肝脏呢变薄了，是吧，胆汁始减啊，胆汁开始减少了，目始不明啊，眼睛开始花了，